这是一个口香糖的广告歌，虽然是首英文歌，但是你一定不会陌生。这首歌其实产自遥远的1963年，当时在当地的排行榜上只拿到了第3名的成绩，但是却永远地活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。有个统计说，在美国的媒体，这首歌共播放了600多万次，而在中国呢，它也是100首最受喜欢的西洋歌曲当中排名第9位的。后来绿箭口香糖把它作为自己的广告主题曲。唱这首歌的呢是瀑布合唱团，他们以前是在很多的私人的宴会上演出，然后打响了自己的名声。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演出的时候，正好被星探发掘，立刻就决定和他们签约。第一张唱片其实非常的平庸，直到第二首单曲，也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雨中的旋律》，却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。直到现在，每年都还会有新的歌手去翻唱这首歌，所以它既是怀旧，也是流行。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还流行互送明信片？在我的学生时代，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事情。明明就在同一个教室天天见面，但是呢，却喜欢互送明信卡片。送一张还不够，还得比谁送得多。明信片的样式有各种各样，除了一般的风景，当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明星。而在明信片当中，当年有一个类别是非常的火爆，除了港台明星之外，就是一个叫做青春美少女的组合。这个组合的走红和一个广告密不可分，几个青春俏皮的小女孩在当时的 MV 里面不停地摆着 pose， 而背景音乐就是那首成名曲《快乐宝贝》。不知道是青春美少女成就了他们代言的贝贝佳，还是贝贝佳成就了这首歌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，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今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几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广告类的歌。有人说娱乐圈最大的魅力呢，就在于不按常理出牌。有些人唱了一辈子的歌，却没有能够真正的大红大紫；有些人只靠一首歌就可以家喻户晓。提到井冈山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熟悉，但是老实地说，他的代表曲目并不算多，可就是一首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唱红了大街小巷。这首歌在当年的风靡程度是你很难以想象的。1996年，这首歌通过央视黄金时段播放而家喻户晓，也成为那一年最成功的广告歌曲。 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生命中的奇迹，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，在你身边守护着你。 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其实呢是井冈山当年唱给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，他的前妻莲娜的。一字一句，他现在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深情，但是最终这段感情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这首广告歌为井冈山和他所代言的娃哈哈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1990年，凭借的那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广告词，吃饭就是香，走红之后，这个儿童品牌开始推出了纯净水，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变脸。我的眼中只有你，爱你等于爱自己。据说当年宗庆后花费了巨额的广告推广费赌上一把，而最终的结果呢是海阔天空。这是这个品牌请到的第二位形象代言人推出的第二首广告歌，爱你等于爱自己。 爱你。

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 out. Whatever it takes, not for a destinat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. All the colorful days, never lose my passion.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 out. Whatever it takes, not for a destinat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. All the colorful days, never lose my passion.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广告歌会让你想到刚刚开始大学生活的场景，那时候新生入学的时候会看到各种优惠政策的电话卡的棚子，是不是你对于大学的第一印象呢？这首歌便是产自于那个时代年轻人品牌的号段，15到20岁，那也是周杰伦的粉丝的年纪，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，周董的这次代言大获成功。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，就是周杰伦老了，动感地带也老了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如今的流行音乐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，是谁的地盘呢？ 是调理炸电波传来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，假装你都还在这，路旁一堆垃圾提醒我的阿斗一下课，电视台里炸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吗，假装你都还在这，路旁一堆垃圾吗，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，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，以为爱可以收割，你却对着我说 Baby no no no no， 哭笑不得，要能如何走的理由竟然先假设，哭笑不得，个性不合你想看我到底有多难过，哭笑不得，非走不可，你想感受那份雨那色，哭笑不得，唱起情歌才能深刻感受到我真的拿你没辙，还是逃离大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吗，假装你都还在这，路旁一堆垃圾吗，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，电视逃离大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经过约会福利社，假装你都还在这，路旁一堆垃圾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，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，以为爱可以收割，你却对着我说 Baby no no no， 哭笑不得，我要的如何走的理由竟然先假设， 啦啦啦啦，终点就在前头，前头前头，等等到那些宝藏里头，宝藏里头，当满足的冒险多点头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，那细说从头， 尽头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 以后， 那找到那些宝藏 里头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点头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， 啦啦啦啦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； 在九十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那些广告类的歌。曾经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呢就是王菲永远成不了邓丽君。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对王菲的贬低，而是客观的陈述。因为王菲赶上的是一个更彻底的商业社会，她的传奇其实是商业力量的成果。这首歌是当年王菲唱的一首广告歌，名字叫做香奈儿，但是却并不是香奈儿的广告，而是一款洗发水的广告。多年以后的今天，当王菲迎风晃动着海妖似的长发为这个品牌吟唱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人觉得稀奇。但是在2000年天后王菲如日中天的时候，王菲的长发却是撩动了很多人的心。 在2000年的时候，有一家洗发水的厂商相中了贵为天后的王菲，为了让她的头发能够留得更长，所以特别把广告的拍摄时间还延后了半年。这首歌呢是由王菲自己作的曲，特别请来了她的好朋友林夕填上词，而林夕的词写的也的确是别出心裁。香奈儿引来了很大的争议，当然也引来了很高的关注度。王菲在歌里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实际上她和商业从来没有远离。这首广告歌也出自王菲，这是早年的一款网络游戏，据说当年花了300万美金邀请王菲来演唱，而天后只用了2个小时就搞定。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风靡一时，不少人就是为了能够在通关之后听到王菲天籁般的嗓音而奋战。 Eyes on me，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?